好，那在肾气丸的种种加减法，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我是不是应该跟各位讲一讲这个肾气丸的禁忌了？比如说呀，你看这个药对不对？三列火车往三阴经拉，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绝不可以吃，感冒的时候绝不能吃。否则原来在三条阳经的不怎么样的感冒，你吃了之后变成三阴经感冒，黏进去之后啊，几个月感冒都不会好哦。感冒的时候一吃这种肾气丸系的药，三个月都不会好，感冒被紧紧的粘到三阴经，因为它又收正气又收邪气。就像我今天呢、啊，吃到有一点地黄剂啊，吃着吃着，哎，我觉得我快感冒，因为可能今天外面的天气有点湿湿冷冷的，你吃了太多这种药入肾的阴药，那它就开始往，就开始在拉东西，你知道吗？就有一点好像把邪气拉进来一样，赶快吃一点那个附子剂之类把它挡回去。那感冒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误食肾气丸要怎么办呢？啊，这个你们随便看外面的一方集解或什么书，它有一个方叫做黑豆甘草汤，我们上次教过黑豆，对不对？黑豆跟甘草一起把它煮成汤剂之后啊，你一喝下去，什么药性都吸得干干净净，那这样子一切药物都打平，那就当作没喝过，那你那个感冒再重新当感冒一这样子。啊，比例是黑豆一两加甘草三钱的样子，但是这个你们自己还是，我下课以后自己找一方姐姐确认一下啊，我没有什么吧，是甘草五钱还是多少忘了。那这个像上次讲到黑豆的药性还可以多讲一点，比如说黑豆啊打成黑豆粉，然后加一点那个美容药里面的那个藁本啊，你可以，如果小孩家里面小孩子青春痘很多的话，你让他啊那个黑豆跟藁本打成的粉啊，在洗澡的时候呢，开始洗澡的时候用它调，用水调成糊状敷在脸上，然后洗完澡洗完头把它冲掉，就这样子每天一次，那个脸上的那些浮油的那个让你生青春痘的火、啊、都会被它吸干净，所以青春痘就不太会爆。那就是完全不治本，但是非常能够治标的去青春痘的药，就只要调水敷脸就好了，小孩子可以用。 那它的量呢？ 下课另外抄，对不对？全部都不记得啊，自己没有在用都忘记了，但是有效，我有给别人用过。好，那所以感冒不可以吃六味丸或八味丸这个三阴经已经要的药，这个药丸，所以这方子啊。那另外一点呢，凡是吃补药啊，我会建议各位不要吃到西药，维他命没有关系。但是我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太太，她吃我开的补脾胃的药啊，那两个礼拜里面，她的那个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是有补进去啊，身体有变好。结果两个礼拜过了，有一天我把脉说，哎，怎么搞的？你的脉又回复到当年那么弱的状态，怎么两个礼拜的药性忽然一夕之间消失？那她就说，哦，昨天晚上好像有点补的精神太好，睡不好，所以呢我就掰了四分之一颗镇定剂，一吃下去两个礼拜补药全部都没有了。就是镇定剂这种东西其实很伤人的心力，就是灵魂的力量，那头如果伤到的话，你这边就没有办法了。那至于说抗生素，其实我比如说几年前我有一次西医那边被我就吃弄就有就吃到过抗生素，我这一撮白头发就是那个时候长的，就是我一吃抗生素头发就白掉，所以大概还是蛮伤肾的啊，就是抗生素类的东西。那现在很多不孝西医，不是好西医，好西医绝对不会这样子，可是很多不孝西医连感冒都给你吃抗生素啊，啊，那这种东西就非常的伤肾啊。就现在比较管制的，从前没有怎么管制的时候，那个什么四环霉素啊，吃了之后一辈子造血机能都坏掉啊，那就很惨啊，或者是吃到耳朵聋的都有那个时代。现在管制的比较严格，那个抗生素是唯有细菌性发炎而你又无能消炎的时候才能用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说感冒这种病毒性疾病，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个人一定有并发细菌性发炎呢？所以本来那种情况是绝不可以用抗生素的，一用抗生素没有细菌给他杀，他把你的肾搞虚了，表经的感冒马上就陷入阴经去，那这样的感冒就变得更严重。 那所以这是不可以的啊。感冒用抗生素在西医来讲都是犯法的，你他如果用你要告他。那还有一种那种抗生素的滥用，就抗生素现在已经滥用到像是消炎药一样了，就是医生给你点个痣都给你开三天抗生素一直吃，因为他怕你那个点痣的伤口发炎，难道你们现在的那个又没有生机散，抵抗力都很弱，对不对？那都怕你那个伤口万一什么发炎重肿，那病人乱叫乱叫，那干脆就给你吃抗生素叫你闭嘴的，就是杀人灭口之药啊，就是杀人不要紧啊，重要是灭口啊，所以就很容易吃到这些西药，那这些厉害的西药不能吃，尤其是精神控制系统的西药，你一点都不能沾，什么安眠药、镇定剂、什么抗忧郁的药，你有再吃的话，你这些药都不用吃。像我们之前都讲说，如果那个性格是怎样怎样怎样，你吃补肾药、肾气丸都没什么效了，那更何况你吃这些西药，那它损害其实更严重嘛。 有没有中医上面可以替代这种类似像安眠药？ 多多少少有，但是其实临床上我觉得很不成功。怎么讲呢？就是啊，人家在西药吃一次，比如说你感冒去西医院打了个点滴，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回来你再给我医，两个礼拜之内我中药都没有效，就是你体内那个西药没有慢慢慢慢代谢掉之前，中药进去都被那个西药破坏掉，就是两个药性是会互相消解的。那一个失眠的人，他停掉这个西药，等两个礼拜吃中药才有效，那两个礼拜他熬不过去，主要是这样子，熬不过去，所以都回头去吃西药了，这是这样子。那更何况现在的西药就是吃连锁的，什么叫吃连锁的？就吃这种西药有那种副作用，然后加吃一种，然后吃那个又有这种，它整个西药已经结成一个非常巩固的结构，它少吃哪一种整个人好像都会毁掉一样，对不对？那种吃连锁你根本没有办法碰它、啊、所以你知道吧，就是什么吃了安眠药之后开始会怎么样，眼睛发干，然后吃一种什么药，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免疫系统又怎么样，就又吃一种什么药，然后就是吃连锁的嘛，就是越补越大坑，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就是全身都是药的那种人了。那这个是至于这种精神疾病我建议大家不要碰的理由。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认识的这个学中医的人在临床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凡是你帮人治失眠，你的药如果开得对，那天晚上你自己本人不要想睡觉。就是人失眠一定需要那个人在入睡之前不断的想一个事情，想了又想，就人只要脑子一直在想的时候是睡不着的。那这个想一个同个事情会不停的想，不停的想，不停的想，其实这个现象就是一种着魔现象，就是有一些看不到的世界，那些死掉了没有办法归天的人，他们黏在你的身上去刺激你的脑去心去发动同样的想念，让你一直睡不着，就是你是处在一个着魔的状态才会失眠的。那如果你投与这个中药的这种不伤身又能够帮助人睡着的药，晚上他身上那一只东西会来找你算账。那基本上面呢，找你算账的方法有好几种，一种就是你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因为他就尽全力攻你，直接攻你的肉身，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天天我们在这安安静静的，今天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忽然厨房莫名其妙一个锅子翻下来，然后全家吓醒，半夜这样就心慌意乱都睡不着了，这样有。还有就是明明朋友这个晚上会打给你电话的人都已经该绝交的绝交了，忽然今天晚上会莫名其妙有一个朋友想起你说，哎，我没事，找你聊聊，然后把你从床上闹起来，就是各种各样怪事情会发生。就是我们通常半家治失眠，那天晚上没有好日子过，就是那个魔会去做各种策动的工作来闹你。所以听到失眠就最好是说你来上我的中医课，然后你回家自己解决，因为接不住，就是觉得治愈失眠的人好讨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人能够做到硬的在睡前不会想事情，他的意志力如果有那么坚定的话，失眠就会好很多。但失眠有轻的啦，微微的睡不好那可以啦，或者是忙过头的失眠可以啦。还有其实真的你说顽固性失眠你有没有的药？有啊，我们之后教的猪鸟汤就是专门医那个的，可以医，真的可以医。只是 如果他已经是天天吃安眠药的，你要等他两个礼拜中药才有效啊。但那两个礼拜他发疯了、啊，因为真正的失眠患者，那个西药一停不能合眼的呀，就像一夜都睡不着，所以这很麻烦，对不对？就失眠不难，就是病不难医，难搞的是你要不要介入这个处境。大家都不信邪，都说一一看，几乎每一家都被攻击。就是一失眠，大家没有什么好下场的。那有其他的药，那我们伤寒论的时候才会讲。 这个跟这个又不太一样，就有那种传说做梦的。 不太一样。就是梦多的话，有时候是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个伤寒论再讲，先不讲。这个当然，你如果一般人他的那种心肾不够好的人啊，就像什么肾脉太弱，心脉没有那么弱，心肾不交以至于睡不着，那你吃肾气丸就会睡得很好嘛，这样子，那这个就直接就睡得好了。就是那另外呢，我们从前讲补药不可以碰那什么黄瓜、绿豆、白萝卜、空心菜，这当然都要守好。但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呢，最好不要碰，就是牛奶。牛奶这个东西哦，其实就是肾气丸的大敌，就是肾气丸的死对头，就是牛奶。怎么讲呢？凡是常喝牛奶的民族，男人到了50几岁，射护腺一定坏掉。那各位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有非常多，所以我们每一个理由都是随便举一个来糊弄你啊。那我随便说好了，就比如说而人类过了婴儿期就没有消化牛奶的酵素了，于是这些代谢不完全的蛋白质会堵你的哪里？会堵你的肾，那你的肾就被它堵坏掉，然后就肾坏掉，脑就坏掉，脑坏掉以后，就是射护腺跟人的脑的能量是互相通达的，脑的能量坏到一个程度，射护腺就因失正常，就是这是一头跟另外一头的问题，这是一点。那另外我们再鬼扯一点什么的，就是其实人对于很多他不能消化的东西是有过敏反应的，那牛奶是很多人的隐性过敏源。像我对牛奶的过敏是显性的，就是一喝多马上就拉肚子，我们这还好，因为你知道你不能喝牛奶，但是很多人是喝了牛奶他不太能够感觉到他有什么不对，可是他身体对牛奶其实是过敏的。那这样的人他喝了牛奶之后身体会产生一个过敏现象，但是不明显，就他会觉得喝了之后可能坐在那边觉得身体微微发热，那微微发热是全身五脏六腑都处在一种微微上火发炎的状态，就他喝了牛奶就有这种状况。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喝很多牛奶可是长不高，因为他的精都被这个牛奶烧掉，就牛奶会把他的精烧干，那这样的人都会早衰。那这些不是都跟肾气丸的道理是相反的吗？哦，所以牛奶尽量不要碰，尽量不要碰啊，这是有它的危险性。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一些情志上面的问题当然更要紧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肾气丸的加减啊，在那个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呢，张仲景就说了，如果你要千金方里面他引用张仲景的话，其实张仲景自己的书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就是说多了一句话，说如果你常吃的话，你可以把附子拿掉加五味子，因为如果你肾阳补到一段时间以后会真的有点阳实，变得有点上火的话，那你放五味子就好了，就不要放附子了，因为五味子是一种把肾气巩固在那边的药，它很酸，它是收涩的，它可以收缩肾里面的气，那你如果常吃你就吃加五味子就可以。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代附子都不用去掉，直接加五味子就可以，它可以把肾气压缩起来，好，可以守住肾气，那个药效果很好。但是守的效果越好，就是你吃了它感冒越不会好，这样懂吗？然后呢，另外有引用一个别人啊，说一个姓姚的，他说姚公云啊，如果常吃的话，加五味子3两，肉苁蓉4两，那个两我们就当做一个比例数就好了啊。那五味子3两我们先懂的意思，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加肉苁蓉来代替附子呢？是这样的，肉苁蓉是一种又暖肾又润肠的药， 就是肉苁蓉这味药，它是一种很能够帮忙老人家哦，那个肠胃稍微润滑一点的暖药。其实非常补阳又非常润的药是硫磺，可是硫磺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用肉苁蓉。那肉苁蓉这个药味，它加了之后，一方面它也会暖肾，但它的暖肾比那个附子和缓，就附子比较燥。而肉苁蓉它之所以叫做肉苁蓉，就是它的药性非常从容和缓嘛。啊，肉苁蓉很多人以为它是壮阳药，因为它长得很像那个性器官，然后红红的一条，所以用壮阳。但实际上治老人家的这个虚的肠道的涩的大便干很好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便秘的人的话，你就要记得在肾气丸里面加肉苁蓉，这样子的话它会让你的大便比较顺畅一点啊。那如果你的那个督脉真的很烂啊，就是这条背脊都很不好，其实督脉烂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你的伤口都不会复原，你就没有阳气嘛。那沿用和在这个寄生肾气丸之外，它还有一个食补丸，就是在肾八味肾气丸之上再加上什么的鹿茸跟五味子哦，那这样子就很补肾阳哦，那条督脉都补上来了啊、哦。就是鹿茸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说鹿的那个脚能够长那么高，就是因为它的督脉非常的流畅，所以那个脚能够一直有能量，这样子一年之间就长那么多。那结果就有一个白痴啊，不知道谁啊，那人讲说什么，所以啊，我们要补肾要加鹿茸或者羚羊角啊，羚羊角不是哦，羚羊角不一样哦。第一，羚羊角没有鹿茸长那么快。第二个，羚羊角的形状不一样。羚羊角我们讲到肝的时候讲，羚羊角是勾芒之气，那个完全是处于肝的系统的药，那个跟督脉没有关系哦。那个鹿茸加五味子，鹿茸跟五味子啊。然后呢，如果这个人的肾经哦，肾经亏损的很厉害，那你除了加五味子还有鹿角之外，鹿角比较便宜，鹿茸比较贵哈。还可以加什么呢？加沉香，因为加了沉香，你的这个气会更降入丹田，那这样子关元比较会暖，那这个气让它能够沉下来，那这样子对人的那个肾经的虚损会更好。那当然，我们刚刚上一堂课讲到那个寄生肾气丸，它代表着防破肾阴湿的啊。那之后呢，宋朝的那个钱乙的六味丸是固定小儿的阳气来生肉身之缺损啊，那这个我们刚刚教过了。那再来呢，金元四大家的刘和坚啊，刘丸素，他发明了这个地黄引子，就是地黄引子。地黄引子是这样子，它其实也是肾气丸差不多的结构，但是这个我不细讲啊，你们看自己去学方剂的书，就因为是肾气丸的家谱，然后他一路讲下来，他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柔的药啊，把这个地黄的效果专门作用到人的骨髓，就是它那个效果会比较直接贴到人的骨髓里面去，而不是入三阴经，这样懂吗？那他用这个骨髓的引经药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说有一种人呢、啊，叫做风肺，就是他这有一种人，他的那个这个肺啊，一个人太虚了，他的这个脊髓有的时候会受风，那那个人就整个人就瘫痪掉，所以他必须要用一种特别补骨髓的方法去补。地黄引子是治这个人的那个肾太虚而瘫痪的。那个。近代是用来治什么？你知道，就是有一种人，他那个末期梅毒哦，梅毒已经跑到骨髓里面，那个人会变废物。那种骨髓用这个地黄引子来补了啊。那李东垣呢，就治疗发明一个明目地黄丸，就六味丸里面呢，再加生地跟当归尾。生地可以泻肝、泻血中之火嘛，然后当归尾呢可以破肝的淤血嘛，然后再加五味子，再加柴胡。那这些药加了以后，就会比较有通到眼睛去，就是从肝那边再开一点，把那个药阳气再通到眼睛去，那让那个眼睛能够更那个啊。那通常要把它分通到眼睛去，我们有一个六味丸的加减方，叫做杞菊地黄丸，有没有听过？加枸杞跟菊花，因为枸杞是补到肝肾里面去的药，那你用菊花把它开出来，那它这样子，菊花是 疏通这个肝肾，就可以把这个药性补性拉到眼睛去，就是多给他一点补肝的药，然后再用菊花把它开出来。那枸杞这个药你最好是要有菊花搭配，因为枸杞这个药如果没有菊花啊，它补进肝肾里面，它那个药性有一点不太留得住，所以那个人会啊想跟人上床，会变成色情狂。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对枸杞的禁忌说离家千里不食枸杞啊，就是夫妻两个分开的时候不要吃枸杞，不然的话都会出事。所以你枸杞一旦用，你就要一定要把它引出来用掉，把它通到眼睛去用掉，否则的话单吃它的那个它的药性不太能够固定在那个脏里面，所以会划开啊。所以到底吃了以后会不会很好不一定啊。那李宗元之后的这个王海藏啊，王海藏应该是王浩古，他发明了都气丸。都气丸是什么呢？就是六味丸里面加五味子，其实就是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子那个意思嘛，这叫都气丸。就是因为五味子是把这个气固定住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如果用了五味子的话，那个气就会守得很好，所以他们称之为都气。好，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些怪方就不要学的，比如说泻肾丸，这六味丸还加芒硝啊。那那个是不知道是什么一种肾阴石，我们想现在的人都虚得多，不要学这个。那到了明朝的这个张帝皇张介宾，也是张景岳啊，不是张介，他叫张帝皇还是张熟帝啊？忘了。那张熟帝他就发明一个左归丸跟右归丸，就是这个右归丸很好笑，就是正气丸不是三补三泻嘛，对不对？他把这个三泻全部都拔掉，让他只补不泻。那这样子就是大补这个右肾元阳，然后左大补左肾之阴，就是右比较是阳，左比较是阴，他把它分成左归跟右归，一个补肾阴，一个补肾阳。但这个左归右归有的时候有用嘛，就是你命门火太弱的时候，左归右归会比八味丸还更补一些。因为我觉得八味丸真的是常服保养三阴经，并没有特地要去点你那个命门火，他是希望三阴经的能量都很好，这样少火生气，久而久之它都会产生出元气，你的全身就健康，并且就年轻起来，所以叫肾气丸嘛，不是叫命门火丸嘛。右归丸才是命门火丸，这样懂吗？就直接加那个鹿角啊、鹿茸啊、什么肉桂啊，这些它比较补啊。那这个叶天士呢，他治那个阴虚阳亢的头痛，他六味丸里还会加青铅，就加铅块，就是这样子，可能是煮在汤里面吧，因为煮在汤人不太会铅中毒，吞下去的话可能有点，对，煮在汤里面就是只有它那个气息感到给感应就好了。那阴虚的咳逆上就要加什么龟板、磁石、阿胶、五味子这种滋阴的药，那这些是加减就知道一下就好。那他说叶天士遇到两个眼睛花花的看不清楚的东西，就加什么川穹啦、当归参啦、菊花啦、枸杞啦啊，就是川穹还可以通肝经嘛，所以就是疏通肝经的这个效果。那在日本的地方呢啊，就发现说肾气丸里面如果加磁铁，因为磁铁没有毒嘛，对不对？可以做到丸剂里面。肾气丸加磁铁对于这个肾虚耳聋特别有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耳朵一年比一年耳背，那你就要吃肾气丸加磁石。那另外一点就是肾气丸加磁石对于那个什么很有效，对于我干爹说对飞蚊症很有效。可是肾气丸加磁石有的时候你的肠胃不是那么能消化，你吃了之后胃重垫垫的会难过，所以你要考虑看看。那其实肾气丸本身还治一个病，就是白内障，不用加到什么明目的加点，就肾气丸原方或者肾气丸加麦冬五味子或者是寄生肾气丸都可以，然后也可以加磁石也可以不加。因为日本那边用八味肾气丸治糖尿病通常都是这样的，治到糖尿病好起来了，他的白内障也好了，他治白内障治到快要好了，那糖尿病也好了啊，就是这样子。那我爸爸这个西医就是说你在讲神话故事，白内障是不可逆反应啊。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医临床上有蛮多这样的验案哦，所以可以信赖。那这个加了磁石的肾气丸呢，他日本人那个医书好像是日本人写的，很八卦，他就说 其实医书很多不堪的事情，他说就是医家很那个眼睛很贱的，所以我曾经写一首关于把脉的诗啊，有最后两句是“只端听故事，医者把言吞”啊，就是说，我觉得把脉这样，大家就会听到很多不属于你的一些八卦，然后你都不能跟病人讲白，不然他以后再也不敢来看你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不会说把脉就要把什么话都讲得很白，不会。那个日本的医书就这样写啊，说这个肾虚的耳聋特别容易发生在一种人身上，就是男同志哦，因为他们的这个性交的方式比较伤肾。那接下来就下一笔就写庙里面的高僧大德很多这种病啊，真的是 好气。 就是说就是他们告诉是庙里面的高僧大德年过五十多有此病，这是很黑暗啊，就是说把一些不该挖的八卦都挖出来了啊，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啊。那还有呢，肾气丸里面我们说过这个父子是补阳气，他的妈妈那个母猪乌头是驱风邪的药，对不对？如果你把肾气丸里面的父子换成乌头，那种虚症的中风不能动的人吃五个月哦，有不少案例是又可以动的，就是身体动弹不得的那种神志还清楚的中风患者，吃五个月的乌头肾气丸，父子换乌头啊，有可以动的。那乌头比较毒，但是这不怕，因为肾气丸是用蜜做丸，那蜜就是专门解乌头毒的，所以吃下去不太会中毒啊。那这个当然我们说感冒不要吃肾气丸，可是呢，如果你是感冒都已经症状都没有，只剩下咳嗽，但那个咳嗽常常是因为你的那个肾的阳气没有恢复，以至于你的身体的水不能代谢，一直有一种痰，那种叫做肾痰，也就是那种咳嗽你吐一口痰到那个马桶里面，那个痰一入水就化开的话，这个叫做肾阳虚的水泛为痰，就是肾水泛滥的痰。那那种咳嗽你在最后的时候感冒已经病完了，你吃补这种肾阳的药可以把它收掉，那你可以加一点麦冬五味子的肾气丸，这样子更可以帮助肺巩固起来啊。那就是肾虚咳嗽的方法。那至于说寄生肾气丸，在沿用和的方子里面是地黄稍微减量，因为它要泻肾阴之实，对不对？那地黄是滋肾阴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用不减量也没关系。那用寄生肾气丸用得好的话，像现在好多妇女啊都脚很容易肿，也不是真正的水肿病，但是就是说他站在那边站一会儿，你看他那个脚按下去，那个肉就好像不太会弹起来，那这个吃寄生肾气丸还是不错的啊。那这是肾气丸的一个这个啊临床上面的种种使用。那肾气的药我们讲到这样子啊差不多了。我们从前讲阴阳的药的时候漏讲一个四物汤，我在想我们现在是先往心脏开始出发，还是要先回头讲四物汤？ 先讲四物汤 啊，先讲四物汤好了啊。这个四物汤又是这个宋朝的这个方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国家标准药局的方子啊。其实四物汤啊放在当归补血汤后面讲是有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要人的血赶快多起来是用当归补血汤，要人的血真的从骨髓长出来是要用曹阴府那个补血的方。那四物汤这个东西到底补不补血啊？四物汤跟各位老实说，就是你要感觉你的血多起来这样的事情，四物汤你吃它的头三个月是不会有这种疗效的， 就是四物汤吃了三个月以后，它里面的地黄在你身体里面累积又累积，累积又累积，最后终于变成肾比较好的，骨髓比较好起来，那个时候才会开始造血。否则要补血来讲，吃四物汤非常之慢。那四物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四物汤其实是调血的方。什么叫调血呢？我们先把它的药味看一下，你就会比较明白啊。当归是让肝里面的血生出来，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然后呢，川穹呢是一种哦，让血液在血管里面跑得比较顺畅的药物，所以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西医，对不对？说什么你的血管里面如果累积了太多油脂了，你的血管就会越来管壁就越来越多脏东西，越来越厚，然后最后你就会怎么样，脑溢血爆血管，对不对？都是这样说。可是于是他就叫你要吃很多清淡的东西，什么每天都啃大白菜啊，吃粉丝啊，萝卜过日子，说这样的不要增加那个油。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看法，中医的看法跟这个不一样。我们中医的看法是认为你要累积不要油的话要怎么样，让你的血液都很暖，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把油冲化掉，就像我们平常洗碗如果用热水洗，那个碗就洗得很干净，对不对？那让血暖起来，以及用这种川穹这种血管清道夫之类的药是有用的。你想想看哦，现在很多人阳气很不够的人哦，他到了冬天的时候哦，那个腿冰凉到大腿哦，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人？就他的腿好冷好冷。那这种冬天腿冰凉到大腿的人，你要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管里面那些油脂哦，体温34-35度以下都会开始凝结在血管壁了。那一条大腿都冰的好像只剩下10度一样，那你那个里面有多少油脂都凝结在血管里面？那当你这些手脚这么大块的人体区块油脂都凝结在那边，然后血管变得很窄的时候，你这人能不高血压吗？所以我们要降血压也好，要清血管也好，一定要阳气很旺，对不对？所以美国林海夏先生说那个什么，其实脑溢血应该是寒吧，他说最后的临门一脚都是寒，不是血压高。他说他每天发脾气血压也很高啊，他说血压高但是我不寒，所以不会爆血管。他说在美国看，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美国看到那个什么时候血那个路边的那个水管会爆掉，都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就是当它结冰的时候，水变成固态的时候，它会特别的那个，有一个就是会发胀嘛，所以血管就爆掉了。但这个例子放在人体不是100%的贴切，但是至少有一件事就是说，当你的血管整个人的体质冷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血管里面可以凝结多少油，你无法想象。所以一定要暖啊，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那这个他这个脊柱这个张璐就特别讲了，说那白芍我们都知道是把血炼藏到肝脏去养肝血的，对不对？所以呢，有当归把血吐出来，有川穹行血，有白芍收血养血，其实对血有一个整理你的血的功能。那你说熟地能不能补血呢？几蒸几晒的啊？不知道啊，这是哦，九蒸九晒，那当然还有点希望了啊。如果不是九蒸九晒的话，真的不知道吃什么。那但是你说熟地补血对不对？很讨厌一点，就是川穹是血管的清道夫，把那个血像赶小羊一样赶来赶去，你在川穹赶血的过程里面呢，对血气是有一定的损耗的，而那个损耗呢刚好就把当归跟熟地的药性都打停掉。所以整体来讲，一帖四物汤不是很补的药，它的能量都耗在走路上面了。那耗在走路上面有什么好呢？就是所以他后面的那个讲法啊，他就讲说如果你真的是血虚啊，什么血脱啊什么的，那个都要用补气药啦，用补气药才能抓住那个血，那个根本不是要用补血药啊。所以那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在当归补血上读过了，所以我们就先不管它。但是他这个科情就有特别常讲，就是说是肝经调血之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啊。那如果说要用四物汤要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四物汤的话，因为熟地不好买不好用， 所以你就用生地下去，照这个剂量生地下去，然后加一碗酒，然后慢炖就可以了，啊，效果一样是很好的。然后呢，四物汤啊，因为它能够让你的血比较流通，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月经常常会痛的人，你不妨天天喝一帖四物汤，就是煎一帖做个二煎，两天喝一帖这样子，那它会让你的血路比较顺畅，那这样子有可能你下次月经来就比较不痛，那再下一次更不痛，或者是有些淤血血块排不干净，那你可以加一点什么，比如说加桃仁红花，哦，就是桃红四物汤，专门把那个血块排掉的。所以那妇女吃了四物汤，她那些淤住的血就会比较容易走通。那你知道我们从前上课的时候有讲说，郑曼青的宋老师讲说，这个古时候女生血都凝结不通，所以用这个东西很好用。现在女生血已经沸腾了，已经烧干了，已经阴阳两虚了，那四物汤有没有用？你们不妨用用看，多多少少有用。在我教你们一些更猛的破瘀血药之前，四物汤还是有点用的啊。那当然你们可以灸三阴交，对不对？那也会让下腹部的血比较通，或者是灸血海，对不对啊？血海穴，那这个会比较有效。那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不要笨到把四物汤当作补血药来用，不要因为它有一味熟地黄就觉得它会补，因为它有更多其他消耗熟地黄药性的东西存在，所以这种补泻之间很难说啊。那这点我们要知道。那还有四物汤现在适合什么人呢？就是适合一天到晚都坐办公室的人。就如果你是一个平常都不动的人，那其实四物汤是可以做一锅，每天喝几口，就是用微波炉随便微波一下喝几口。那这样子可以干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子身体比较不会因为常年一直都不动而淤积生病。那因为你知道，我常常说，如果你多走路的话，光是走路都可以把很多阴邪之气散掉。如果一天走两个小时，你一天那天晚上一定脚暖暖的，真的很舒服，因为走路可以把很多寒气逼出去。但你如果平常没有那么多运动，那你吃一点四物汤，聊胜于无，它可以让你的血液再循环一圈，把你的身体洗得比较干净。哦，像我们西方医学营养学排毒都是吃一些生生冷冷的时候那个排毒，对不对？可是中医又很奇怪，像那个有一个什么武侠小说吧，什么陆小凤啊，他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女孩子中了毒镖，然后两位大侠啊，花满楼大侠就把那个女孩子抱在怀里，努力的鼓励她安慰她，然后西门吹雪就把那还另外一个中了毒镖的女孩子拉了出去跑步，然后拉出去跑步那个人就救活了，那另外一个就那个女孩子就死在花满楼的怀里。那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毒这个东西哦，你要行走得很通，比较容易分解，比较容易散，那是中医对于毒的一个看法。那除非你有什么血清，否则的话最好你的血路是平常畅通的，这样子任何坏东西比较容易 分解掉啊。所以你要清你的身体的毒素，如果是照中医的做法，就是你要多动，你要让你的体内循环非常好，那那个代谢的能力才会好起来。那你说代谢好那么糙，这样子会不会老得快？没关系，有肾气丸啊，肾气丸吃的真的老得很慢哦。尤其你不要说它没有效，你像一开始是补三阴经，三阴经补好你就有肾气，肾气上来以后一水能够转动了，那个真的老得会很慢哦。我就觉得我吃肾气丸老得还蛮慢的。八年吧，就是哎呦，我很爱乱熬夜啦，每次熬夜就是肾气丸顶住顶住顶住这样子，最近是终于连熬夜都熬不了了，啊，身体已经变得相当之烂了，那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要老的烂就是肾气丸，好，那因为你知道肾气丸最妙的一点就是。你就一个冬天就吃，反正秋冬养阴嘛，这个药阴药那么多，你就吃一个冬天，你就会第二年觉得我的身体真的比去年好了，那这种感觉实在是非常之赞。因为你们这一班好像练功的人不多，对不对？那就可以体验这种吃药的赞，练功的人就练功嘛，练功比较有效。 那这个啊，最后，嗯，好，那这个，因为关于这个肾的很多事情，我们要讲到心的时候再来讲，因为呢，心脏跟肾脏是有一个很深的互动关系的，所以啊，我是觉得讲了心之后，各位同学会更能够明白肾是怎么在运作的。我们中国人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在心藏神，这个东西我们在那个什么前面的讲义啊，五脏的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有一些类似的论述，对不对？比如说嗯，在第五页那个铃兰密典论那边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对不对？那这个是人的意识的那个心，那人的这个心脏的那个心呢，那后面有一个第五个，坦中者诚实之官，喜乐出焉，那个比较是对应到我们说的心包的心。所以心就是一个腑一个脏，脏是灵魂上的东西，所以不存在于肉身，所以那个腑就代替脏，就是这样子。心包腑就是肉体的心脏，在最古老的医书可以这样看，到后来就讲混掉了。那心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肾藏志这个东西，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对不对？已经告诉各位啊，怎么样的一种意志力的运作叫做志气。那神是什么东西？我这个地方有一个涂灰的一条，这个第五页下面啊，因为这个涂灰的一条不是真的在讲神，因为他这个八正神明论这边，他那个讲神跟形啊，是在讲一个医生在看诊，说什么烂医生只看到他的形，好医生看到他的神，然后这边是讲说哦，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不是真正在讲心藏神的那个神。但是这一段话里面呢，我跳到他每一个单字的意思啊，我来大概讲一下他的意思。他就是说神这个东西哦，牧民心开而至贤，就是说神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晦然独无，嘴巴讲不清楚，可是句式独见，视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就好像说神怎么样你去搞他都搞不到他，就是纷纷扰扰都动不到他。其实非常简单，这句话如果要讲成很白话的话，就是人的神就是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事实上人的灵魂的力量，人的心力，就是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如果你能够感知的很正确，代表你心力很强，你能够表现的很清楚，别人都听得懂你的话，代表你心力很强，这样子懂吗？而感知力跟表现力这个东西是灵魂上的能力，是绝不受肉身的拘束的。那他刚刚那个请年神神护神那个，我再把他讲的乱讲的白话，就是跟各位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人他的五官的感知可以有残废，可是你说凯伦凯勒他眼睛瞎耳朵聋嘴巴也不能讲话，可是他到日本去感觉他们的樱花，日本人都惭愧说这个瞎子对于樱花的感觉比我们还要深。也就是说你的心的这个感知力是不管你五官怎么残废都不会动得了他，伤得了他的，这样能够明白吗？或者说有一个人是叫做五体不满足，可他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得很有意义，可以表现出很多感人的东西，他不太需要，他的肉身是有障碍的，表现的那个肉体是不行的，可是他的只要他的这个神在，这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就会完整，这样的事情可以明白，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个自闭症了，自闭症的人很多都是那种数学天才，对不对？画图可以像扫描机这样只画横线都画出一幅风景画了，但是他的因为他的这个神经结构的问题某一方面不能够开发，可是因为他的神有那么大，所以他就凝聚在某一方面变得特别强。神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搞到他的东西。那很可怜，就是现在人的神连西药都可以搞到了，就像那种精神躁郁症患者，那个西药投下去就是把他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把他弄弱，所以原来会闹的人现在变成呆呆的不闹了， 可是其实神就受伤了。我觉得现在西药已经突破人类的一种里程碑哦，就是本来就连凯伦凯勒发烧发到聋掉瞎掉都不会伤到神的，现在光是吃那个神就没有了。就是疾病在千百年中不能做到的事情，西药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这实在太劲爆了。在这点上面，我真的蛮不能原谅西药的。那我们前面也讲过说，马王堆出土的文物人只有11条筋，没有心包筋，因为心包只是心的投影而已。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说它是具体的东西，可是从灵魂的世界来看，心包只是心的投影，是不要它存在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来说呀，既然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就是你的心力，那你就会知道什么样叫做伤心啦。如果你说谎或者被骗，会不会伤心？会吧。然后另外一点，因为感知力里面一定包括着感知的正确度跟表现的正确度。这个正确度，我们会说宇宙间难道真的有那么一把尺吗？这个很难说，对不对？我不能代替上帝发言，但是我知道怎么样会伤心。就是你如果要让你的心好啊，有一种心叫做柔软心，这是好的，就是你人家告诉你不同的意见，你都能够坦然听懂他的意思，不管立场一不一样都能够包容能够接受，这叫柔软心，这是好心，没有问题，代表你的心力很宽广，的感知力不被你自己所制约，这是好心。可是有一种很糟的心叫做什么？叫做心软。心软是至为伤心的活动之一，你知道吗？其实火神心之神叫做祝融，其实祝这个东西就是人在祷告，就是与神相通。融的话就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最后溶解掉，合而为一。所以祝融的意思，如果你要讲到很新潮的白话，就是祷告到跟神沟通到你变成上帝的等级。那人要怎么变成上帝的等级？很简单，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不断提升。如果有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提升到很高很高的时候，他甚至他的感知力会感知到他前辈子的种种，那这样他的意识就又提升到了，对不对？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了。但是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讲，但是可能性是在那里的。那当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提升是你的心进步的一个指标的时候，那当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向神靠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以一个宇宙的立场，普遍的立场来看待世界上的善恶。所以呢，你就会一个好心的人看一个心软的人，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就是说一个照理说你的心发出来的东西是火，火就是辐射四散的光跟热，就是辐射出来的光跟热是火。那你说这个东西如果以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人的爱心，所以我们西方人要画爱心就是画一个心，对不对？都知道形而上那个心在干什么。那如果你付出了爱，你一定要整个宇宙都好起来，那才是真的爱。那如果慈母多败儿，那怎么办啊？就如果你心软了，你付出了一种同情他、原谅他的爱，使得他的坏可以做大，这种从恶之爱要怎么算呢？所以你不要说丈夫打太太，那个丈夫很坏心，太太对丈夫打，那个太太也很坏心，这样懂吗？因为心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都说，孟子说真正修行完满的人叫大人。大人是什么东西？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对不对？赤子之心这个东西是好人的必要条件。那什么样叫东西叫赤子之心啊？心这个东西，因为它的能量的本体就是一个辐射状，所以一定是什么？有一个秩序性，那个秩序性就是越靠近核心的地方光越强，热越强。也就是你的爱一定是陌生人你爱的少一点，家人你爱的多一点，那对自己当然要更爱。 所以人什么时候会失去赤子之心啊？就是孔融学会让梨的那一天，人的赤子之心就没有了。这样子心会坏掉的，因为大人教小孩子要孔融让梨，其实就是在教小孩子要对自己冷漠。那对自己冷漠的人，就会表现出一种行为，在他未来的人生就是忍耐。忍耐是至为伤心的事情，所以中国人都是一把刀在一个心上面。因为心的本态是越靠近核心越有爱，所以我一定是要先顾自己再顾别人，这才是好心的特征。那什么东西都让给别人，那代表这个人很不爱自己，对自己冷漠，才会一天到晚在牺牲奉献。那这种人他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面子，因为大家都说这种人是好人。可是这种人在心的这个健康度上面来讲是非常之不利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孔融让梨。你要去观察小孩子，小孩子就是这样，那三五岁的小孩子还没有丧失赤子之心的小孩子，你看他手上有个蛋糕说给叔叔吃一口，不给你，然后呢他就开始吃吃吃玩玩吃吃玩玩，然后吃了差不多小半块大半块，他觉得有点饱了，然后看看我也不想吃了啊，就递给你，反正够了就施舍给你。就是说都是有多才会分享，就是真正的赤子之心是我很幸福了还有多，我才把我的幸福分享给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心的爱。如果你自己活得很不幸，然后你要把幸福分享给别人，你这样牺牲奉献是没有真正的爱的。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教训天下父母，就是我说啊，你现在都已经五十几岁了还活得不很幸福，甚至是很不幸福，那就代表你对幸福这件事情还不很在行，很不在行。那你现在告诉你小孩你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将来才能幸福，不是好像请一个不会英文的人来教英文吗？这种家教你敢顾吗？就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活得很幸福了吗？如果我们没有很幸福，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爱别人？你以为你很在行吗？就像不会开车的人开着车你敢去坐吗？不怕被他带去地狱吗？那种不很幸福的父母叫小孩子今天要出国去留学，然后要吵那个学校，那指挥小孩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你不怕拖着小孩子下地狱吗？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虽然各位常常是为人父母者，可是你要知道，我常常教小孩子讲一句话，就当父母凹小孩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我每次都教小孩子回嘴。回什么呢？做父母的不是都希望小孩很幸福吗？现在我比你幸福不行吗？你嫉妒吗？我就教小孩子这样回嘴。因为其实来讲，那个牺牲奉献的父母对于小孩子的幸福还真的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嫉妒。我就听过有那种，不要说听过，个别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长得很不漂亮，看到女儿只穿漂亮衣服出去逛街，她真的心里头很不舒服，觉得她的那个人生没有那么多彩多姿。这种事情是偶尔会存在，在日本那边是普遍性的现象，就日本那边妈妈跟女儿是情感非常坏，那是普遍性的现象，因为他们是爸爸出去赚钱，妈妈是家庭主妇，那妈妈每天生活都很顿，就是坐在那边无所事事，那爸爸给小孩子零用钱，女儿可以出去花，妈妈很气啊，不可能给女儿零用钱，因为她不喜欢看到这女儿过得比她幸福。就是日本的少女喜欢做援助交际，是因为妈妈不喜欢给她零用钱，就是对家庭主妇来讲，这个女儿出去玩得那么高兴，我的青春都没有，你在享受什么青春，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妈妈死不给女儿钱，变成女儿就是援助交际，就是这是一个爸爸上班妈妈当家庭主妇那个社会后来一个连锁反应的结果。那这个我们呢爱也好啊，就是心里面的光也好啊，一定要没有对自己的冷漠，不是牺牲奉献的，是一个分享的。所谓分享，就记得光是什么样子，越靠近自己光越强，一定是这样子才能分享。自己都不很幸福的事情不要去分享给别人，因为你分享给别人不见得会给人家幸福。就像那种一辈子忍耐委曲求全牺牲奉献的人，他教你的幸福之道就是 哎呀，乖儿子啊，记得啊，做人要多忍，忍一步风平浪静，就把他的痛苦在你要在你要复制一遍，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什么真的幸福，他很不幸，然后叫你很不幸这样子，可他告诉你这是好人啊！天哪，现在年轻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好人卡，对不对？就是当你可怜没人要的时候，就说你是好人这样子。而且呢，心这个东西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付出爱，大家要记得，爱一定是实际能够帮助别人好起来的行为，不是空想。在那边心里面叫一万遍，每天对着天空呐喊我爱他，那个是提祖师的思，就是凡是只在想念的世界打转，然后不能够变成真正的行为，不能够具象化的东西，那个是思，不是这个心的这个神不一样。所以提主思思虑伤脾，所以你爱上一个什么隔壁班的阿美，今天就吃不下饭了，明天就瘦了三公斤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是提主思啊，什么事情只想不做就会伤脾啊，那个跟心没有关系啊，不是心的。那心的话呢，啊，比如说，那这个心啊，它所主的情感叫做喜乐。那你要知道，心的本态是什么？就是其实人活着就有一种追寻的动力，就是我要追寻幸福。可能对于每一个人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他自己的幸福。比如说，如果他喜欢游泳，他天天游泳他就很幸福，对不对？那或大或小那没有关系，但是人要追寻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也就是当你活得越幸福，你的心就越好，你活得越不幸，你的心就越不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幸福是可以练的耶。其实人是这样子，感知力的品质越烂，他回忆的时候越会同气相求，就回忆到一些很坏的回忆。感知力的品质越好，他回忆他的人生就越容易想起那些他只觉得感谢的幸福的事情。所以人幸不幸福的这个基本上是他的感知力的品质好不好。如果品质好的人，他回忆起来觉得什么都很美好；感知力不好的人，他的那个感知力拿去对待他的回忆的时候，那个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现象会发生，就是都回忆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让自己的心好起来，有一些操练的方法，这很无聊啦，可能我讲的大家都不会练。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这一辈子受过的恩惠、受到的幸福全部写一本笔记本，然后呢，有一些人很无聊，写那个仇人本呢，就是谁是你的黑名单呢，就写来泄恨。那你要相反，那你就要写一本日记本，是你这一辈子谁对你好，你会感谢谁，全部都写成一本，然后就每天睡前翻几页、翻几页，然后习惯这样子，然后感知力的品质就会开始变好。这样可能做个一两年，心力就会变得很强。这是以这个心的品质来讲。那如果以力量度来讲，就是你的心力越敏锐的人心越强。心力越敏锐是什么样？你能够拆穿越多的谎言，你的心力就越敏锐，那就是一点。那还有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的练法，大家其实都可以练，就是啊，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完完全全百分之百针对他的问题答回去。就像现在小孩子爸妈说你去哪啊，他就回答我很快就回来啦，对不对？他不会针对你问题答，这样的心力就开始涣散了。但他有很多顾虑，他有很多顾虑啊，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万一我答我去哪，你会说不准去啊，怎么就一大堆，他为了怕麻烦所以就跟你糊弄。但是这样子接到一个讯息没有如实的去反映他的时候，其实这个心理就会偏掉偏掉。但现在很多老人不痴呆，可是跟痴呆差不多，就是都答非所问的。很多老人家都答非所问，那就是心理已经弱到一定程度，就他已经不太在感觉别人跟他讲什么，他完全在感觉他自己幻想别人跟他讲什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只是问儿子去哪里，可是他当时就在幻想你可能是要去追究他是不是要去你不准他去的地方。他会有另外一套，就他不如实感知，他用他的信念去解释你的意图，懂不懂？那其实我们心力要强，要不用信念解释，要如实感知，如实回答，这个很不容易做到。但是你要练，你就一个例外都不可以有，所以你最好不要做亏心事，没人家问你答不上来，真答不上来，我跟你讲很简单，我教你一招，就说我不要告诉你，这样也算是正确的回答。 这样懂吗？像我们现在人很多很多人不会如实回答，很会幻想很多内容，这些幻想其实对于真实的感觉都是有伤害的。比如说现在很多我的对话，日常的对话就是这样的。比如那个人问我说，到中午那个人问我说，哎，你吃过饭吗？我说，哦，你不用请，不用请，不用张罗。啊，我说要请你吗？这闹笑话，对不对？其实问你，你就说，问你说你吃过饭没？你就说没吃，你要请吗？看他怎么答。这样顺利的话可以赚到一顿。就心力强的人都很自私的，你知道？心力强的人都很不会忍耐的，就是心力强的人都是。很怕痛，很不怕难。心力弱的人都是很怕难，很不怕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心力强的人，他遇到问题，他可以解决问题，可以赚得那个胜气的快感，所以他会觉得我遇到问题可以让我自己心力变得更强，所以他有这个志气在后面推着，所以他会不怕难，遇到难关他很乐意面对。可是痛的话，他不愿意忍啊，赶快赶快，那个痛我医啊，那个痛啊，不过头痛了，脚痛了，感冒了，赶快医，叫他来。就是心力强的人不忍耐的，肉体上的痛苦不忍耐的，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蛮能够定下来。那心力弱的人呢？遇到困难，因为他没什么心力，屡屡搞错，屡屡活在他幻想的世界，所以他面对现实的能力很差，所以遇到一点难题觉得很想逃避。可是呢，因为他对自己冷漠很习惯，所以什么东西病在那边痛在那边他就拖着不救自己，所以很能忍痛，但是很怕难，就是这样的特征。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记得不要从恶，人家做事情不对，你却顺从他了，这个心力会很受伤。那也包括不许受骗，心力要长，不可以受骗。其实你如果打所谓练得很熟练，然后你又做一个平常日常生活中不讲谎话的人，连续做几个月，七个月到八个月，你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就别人一说谎，你觉得他在说谎，会有那个能力出来。如果你是绝不说谎的人，然后又练这个答所问答得很准的话，八个月左右会有这个能力出来，大家不妨去体验看看。就人家说的不是事实，你会有感觉，因为能量的品质不一样。那这个心的这个喜乐呢，还有一个东西很伤心，就是高兴。高兴这个东西是心上面一个最难面对的议题。我们说人不是应该快乐吗？对，快乐对心很好，快乐是 OK 的，可是高兴是错的。高兴就是指那个英文 pleased, be pleased, 就是被取悦，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意图，有一个什么愿望，然后人家来合你的意，于是你高兴了，这样子就不行。凡是你可以被人家捧得你高兴起来，这个心都不行。快乐这种东西是不管人家对你好或对你不好，你都觉得自己活得很幸福，那个叫快乐。那高兴就是人家能够把你捧起来的那个东西。我跟你讲，人的心气已经是阳，已经是福，比较散。如果你的心还能被人家捧起来，你的心阳会散掉。那简单来讲，我们觉得要有的心是不动的心，这才是最稳的心。能够被人家搞高兴的心，就是能够被人家搞生气的心，因为都是一样。所以不要有人说是很讨厌自己生气，可是很喜欢人家取悦他让他高兴，这没有用。因为只要是能够被人家弄高兴的心，就是你的心还会动。那这样子的人，他就一定没有办法不生气，因为要练就练不动心，既不会被搞高兴，也不会被搞生气。那你如果我从前说过什么官太太病，就是以那个什么夫人什么的啊，他有这个某某夫人身边有一大堆比他的先生官小的夫人围着的啊，这个官的那个结构是有很多这个逢迎拍马的啊。这个夫人早上起来说：“哎呀，我身体不好，今天好憔悴。”一群其他太太就马上冲到他面前说：“夫人才不会，今天看起来容光焕发，美艳之极啊，简直都可以去选美了。”啊，讲一堆话讨他高，让他高兴，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捧着捧着捧着，那心力越来越烂，越来越烂，然后就是心脏病。所以你说富贵之人到心脏病，那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肉体上的，有的时候是心灵上面那个心阳受伤了，然后心脏变得阴实病，这里梗塞，那里多一块肉的。其实你用高兴这个东西可以把那心搞毁掉。所以呢，我从前教这个中医，刚开始教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好朋友来听课，他就想要夸赞我教的好，他就说：“谭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些话，可是我不想伤你的心啊。”这个人很用功，意思就是他要讲一些让我高兴的话，夸奖我，所以他不敢伤我的心。 其实不要说他这样对我，我自己也是这样。我遇到有学生说我教得很好或者夸赞我的话的时候，其实跟我比较熟的学生发现说我听那些夸赞的话的时候，我的脸有点臭臭的，就我神色有点凝重。为什么？因为我在听那些会让我高兴的话的时候，我的内心运作跟那个有人在惹我生气，我拼命说我不可以生气，我不可以生气，我要心力要强，不可以要定住，不可以生气，我的内在运作是一模一样的。对我来讲，高兴跟生气是同样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没有高兴过，你知道吗？我生气的时候，我觉得天哪，气得吃不下饭，不能安心做事，要打电脑，要赶功课，就还是在想那个很讨厌、很讨厌那边生气啊，都不能定下心做事。拜托，如果让我高兴，你夸奖我，我中招了，哎呀，我也是一样惨，今天晚上要赶作业、赶资料，就我一直在想，一直在高兴，一直在回忆这件事情，然后都不能定下心做事，对我的人生破坏力是一样大啊！我没有觉得哪个比较好啊，懂吗？高兴或是不高兴都一样，就对我人生有破坏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情绪。所以你让我讲一些让我高兴的话，其实我听着就说好，我不要受刺激啊，心要平静，我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每次有人夸奖我都脸臭臭的，你知道，我一直说谢谢谢谢谢谢，但是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学生很难讨好，我就学生跟我相处很难，但是他送我礼物我有点臭臭的，我觉得我不能高兴哦，我高兴的话那个心会受伤啊。就是跟我相处起来，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怎么好像很不知道珍惜人家对你的好。因为我就是我会感谢，但是我不会高兴，就这样子。我会尽全力感谢，然后尽全力不高兴。啊，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心啊。那这个最后一点就是说，人的心力，因为是追求快乐的幸福，这是人的心力的追求，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的心力受损，你对于快乐跟不快乐的感觉会越来越错乱。就像受骗很多的人会越来越喜欢听谎话，听到实话你反而很不爱听。像现在那些被民生报洗礼的那个，听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我跟他讲说不应该吃青菜水果，一群人把我围殴一样的，你知道，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些没有正确性的情报了。那同样的啊，我有一次有一个学弟啊，他就是跟我在一个地方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要用生活啊，要睡觉过得快乐一些啊。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如果你觉得快乐是一种快乐，那也就是一种不快乐。如果你能够承认不快乐是一种不快乐，那也可以是一种快乐。其实快乐可以是一种不快乐，不快乐可以是一种快乐。所以你说的这种相对的意图的时候，就类似那种什么老子那种阴阳那种转来转去那种言论，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他来讲，不快乐就是一种快乐。那我就问你说，决定你是不是有心脏病？他就说对，啊，就是人的那个对快乐的追寻，那个方向会好像指南针偏掉了，那个是心力受伤的一个特征，但可能它作用在肉体上就是心脏病。那所以呢，我就说呀，你千万不要因为忧郁症啊、躁郁症去吃西药啊，因为啊，你西药吃得越久，你的心力就越弱，对不对？终有一天会弱到你对于快乐跟不快乐的感觉颠倒过来。那颠倒过来以后会怎么样呢？就是有一天你从46层楼的高度跳下去的时候，人家都在那边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会那么想不开呢，我们应该多关心他的。可是那个跳下去的人在跳的那一瞬间，他就觉得我今天终于想开了。懂吗？所以他的感知力的那个颠倒过来，所以西药这种损伤性的药不能吃。有一天吃到后来，他就觉得他想开了。我们人人都觉得他是想不开，可是他跳下来，他觉得他想开了。就人生都是苦，所以我要解脱一下，我想开了。所以他自杀对他讲是一种大彻大悟的行为。那这样你有办法吗？就是已经搞了那么久，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这些就是关于心脏的种种修养的方法跟伤心脏的情绪，那希望各位同学回去能够稍微注意一下。那至于肉身这边心脏做了什么事呢，那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啊。今天讲到这里。